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好，老孙去你。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也许你会被风情万种的唱着《女人花》的梅艳芳所吸引，你也会为了看一场张学友的演唱会而花去大半年的积蓄。他们都是拥有着无穷的魅力的歌者，他们为我国香港歌坛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光辉岁月。但是你可知道，他们曾经都是从同一项比赛当中走出来的明星吗？这项比赛就是非常著名的香港新秀歌唱大赛，也就是后来大家所熟知的 TVB8 全球华人新秀歌唱大赛。各位好，欢迎乘坐我们本期的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中。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我们要进行的休闲之旅单元当中，让咱们穿越时空到达当年的那些比赛现场去看一看，都有哪些我们如今熟知的大明星诞生在那项比赛当中。好的，那么现在到达的这一站就是1982年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了。这一届大赛金奖的获得者其实就是女人花的演唱者，我们非常熟悉的梅艳芳。怎么样，没有想到吧？那么现在咱们就来重温这首百听不厌的歌曲吧，来自梅艳芳的《女人花》。 我有花一朵，种在我心中，含苞待放意悠悠。朝朝与暮暮，我切切地等候，有心的人来。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我有花一朵，花香满枝头，谁来真心寻芳踪？花开不多时，看着只虚愁，女人如花花似梦。 虽然梅艳芳如今已经远离了我们，但是她的这首《女人花》现在听起来依然是如此的动听，让人记忆深刻。记得那是在1982年，19岁的梅艳芳站在香港新秀歌唱大赛的舞台上，以一曲《风的季节》获得了冠军。当时比赛的评委黄沾和顾嘉辉在听完梅艳芳演唱之后都是惊为天人呐。黄沾给了梅艳芳满分50分，而顾嘉辉是评委会的主席，说艺术无满分，硬是给梅艳芳扣了一分，但是也给了49分的绝对高分。那冠军想当然也是落到了梅艳芳的手中。

虽然你是不同时空，还是可以迎着风随意说说心里的梦的梦，吹吹风。 想和你去吹吹风，来自张学友的演唱。应当说，这样的比赛的确是非常锻炼人的一个舞台。如今的这些天王天后们，想来在1982年还只是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而已，对娱乐圈以及对于自己的未来只是充满着憧憬，但是非常的不确定。只有通过这样不断的历练，才能有如今他们在歌坛上所谓留下的成绩。而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位呢，是香港影视歌三栖发展的红星，他就是温兆伦。同样，他也是在1982年参加了无线电视举办的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当年温兆伦成功入围了前30名，但可惜啊，人家只需要入选前15位的选手，温兆伦很可惜不在其中，所以在那次比赛当中与入行只能是失之交臂了。哪里知道就在一个星期之后，无线的女编导打电话就叫温兆伦去香港电台电视部去试镜，没想到最后竟然被录取了。于是也是在1982年年底，温兆伦加入到了香港电台电视部，主持起了少儿节目叫做《香蕉船》，展开了他进军娱乐圈的征程。啊，看来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也是没有这次比赛，温兆伦当然不会被发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温兆伦的代表作品《说谎》。 看着你慢慢地走过身旁，眼神中透露着一丝感伤。当天色渐亮，却泪眼相望，我的错无可原谅。我和你走过的每个地方都变成捆绑我记忆的墙，我无法抵挡，也无处躲藏，这幕戏如何收场？我穿透了思念情网，却找不到地久天长。对我说的谎总和 坐什么车呀？ 欢迎大家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的休闲之旅当中呢，要带您穿越时空，回到上世纪的80年代，盘点一下那些从香港新秀歌唱大赛当中走出来的大明星。从1982年开始举办的香港新秀歌唱大赛，当时只接受香港的参赛者报名参加。那这项赛事由香港无线电视以及华星唱片合作举办，为香港乐坛发掘出了不少难得的人才。获奖者会获得华星唱片的歌手合约，所以有很多的歌唱爱好者都会选择以这样的方式来入行。吕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吕方在1983年参加了第二届新秀的歌唱比赛，当时凭借着《我是中国人》一曲夺得了冠军。那出道早期，吕方和张学友都非常受宝丽金唱片公司的重视，并且在1986年第一次与张学友在红磡体育馆举行了一连数场的86双星演唱会。现在呢，我们再来重温一下吕方的这首疗伤歌曲《朋友别哭》。 有没有一扇窗能让你不绝望，看一看花花世界原来像梦一场，有人哭有人笑，有人输有人熬，到结局还不是一样。让你不受伤，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痴心话，什么酒醒不了，什么痛忘不掉，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朋友别哭，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朋友别哭，相信自己的路，红尘中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记住你的苦，我也有感触。 每次听到吕方的歌呢，总会感觉心里涌现出了几分的温暖，尤其是听到这首《朋友别哭》，会让人的心中有一种酸酸的感觉，回想起很多的往事啊，大概这就是吕方的声音的魅力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位选手呢，是罗嘉良啊。罗嘉良中学毕业之后呢，先在一家建筑公司做绘图员。1984年他报名参加了无线电视新秀歌唱大赛，虽然参赛但是并没有获得很好的名次，但还是被星探发掘，顺利的踏足了演艺界。在1986年，罗嘉良签约 TVB， 成为了无线的合约艺员。当时虽然只是从二线演员做起，但是在1997年，罗嘉良主演的电视剧《难兄难弟》将他的事业推上了高峰，奠定了他香港无线一哥艺员的地位。另外，在1999年，罗嘉良主演的电视连续剧《创世纪》获得了一致的好评。那这部剧也是成为了香港历年来耗资最大的一部电视剧，当然拍的也非常长啊，一共花了1亿多港元，拍摄了长达105集，分上中下3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段电视剧《创世纪》当中由罗嘉良饰演的叶荣添和陈锦鸿饰演的许文彪、郭晋安饰演的马志强的一番对话。 人心是肉做的，现在不是要你跪地磕头认干妈，你只要说句谢谢大家都受得起，你就是不肯，好像人家天生欠你似的，帮你做了那么多事还要挨你骂，你这是什么做人态度啊？将来我有儿子，你叫我怎么让他认你做干爹啊？你只会教坏小孩子。 那给我打工的不是我老婆啊？ 你想得美。 我跟叶孝礼之间的瓜葛，少一个人来烦我，我就少担心一个人。 哇，你看你说的又是什么话，现在我们来帮你，你也嫌我们碍事啊？ 你帮得了什么？ 现在是你的混蛋叔叔拿钱去砸人家，说是你冤枉他，没这么容易，我们帮你做证人。 做什么证人呢？ 现在那些小混混都说是你指使的，好好哪年哪月哪天啊，也许那天我跟你在一块呢。 没用啊。 怎么会没用呢？那就算那天我真的不是跟你在一块，我可以说谎，他能拿我怎么样啊？ 我都说没用了。 你老是说没有用没有用，那你告诉我为什么没有用啊？ 是因为你真的有指使那帮小混混去做那些事，对不对？ 文彪，连你也相信警察？ 我只相信叶小李今天的地位，他不至于笨得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法去收一栋旧楼。 我不明白你现在说什么，你到底是损我呢还是在夸我？ 我不是损，不是夸，我是想帮你。 我做过什么我自己会负责，我不会把别人拖下水。 你不是真那么傻吧？ 我不是傻，这是办法。更有钱人都不想办法，难道比命长？ 你知不知道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在玩火？ 不然你教我怎么做？ 你还有一门生意，还有那么多疼你的家人，大不了从头再开始。 你这么说就是叫我把房子卖给叶孝礼了？ 你管他姓叶姓陈姓什么都好，像那个亨少说的明买明卖，价钱合适，你手里就有一笔现金，而且还有很多机会。 难怪你今天这么热心，原来是受人所托。 哎，你扯哪儿去了，荣天？文彪不是这个意思。 没问题。反过来，我是那位大少爷，我同样会找你来做说客，一家烤肉两家香。 你认为我这么做是为了自己好？ 至少我不认为是为我好。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做人哪些事才是为自己好。 我只要知道谁对我不好已经够了。叶孝礼骗我爸爸，害他坐牢，要是我还把房子卖给他，我还对得起我自己吗？我干脆跳海死了算了。 冷静一点，冷静一点，你千万不要要死要活的。 到了今天，你仍然还是这么想，我真的很失望。 我也这么说。 荣天，荣天，荣天！ 听到的这段就是来自罗嘉良饰演的叶荣天和许文彪、马志强的一番对话了。那么说完了罗嘉良，我们再来看看1984年的第三届新秀歌唱大赛的金奖获得者，他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张卫健。能够获得这样的好成绩真的是不容易，因为之前啊，张卫健在1982年也报名参加了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侥幸进入了前三十。第二年他又卷土重来，这次他没有参加决赛就退出了，因为当时有唱片公司给他签了约。谁知道呢，最后竟是一场空。失望之余，张卫健寄希望于第三届啊，果然呢，应了那句话，有志者事竟成。1984年张卫健凭借着一曲《恋爱交叉》勇夺冠军和最佳台风奖，他的名字在一夜之间令香港家喻户晓。成功得来的如此容易，其实背后有多少辛酸能让人知道呢？下面来听一首张卫健的歌曲《高高在下》。歌曲过后呢，我们上半段娱乐大篷车也要暂告一段落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今天的休闲之旅。各位一会儿见。 我是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观音菩萨指定取西经特派使者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啊，帅到掉渣。 长短出太短，天高山高高不过我转。 看盘的包是帅的通所谓，来之前先刮风，骂人懵懂，只是你不懂八字八，最后还是一场空。 让我分青红皂白，剑赛过涌山，别要耍赖，别胡来，把灵魂出卖。我心里有大惊小怪，变成大反派。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天不散， 还是精细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好，老孙去。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各位好，欢迎继续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在刚刚上半段旅程当中，我带大家回顾了1982年到1984年的香港新秀歌唱大赛当中获奖的那些优秀歌手，也就是后来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这些大明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看一看1984年第三届新秀歌唱大赛当中还会有哪些选手卧虎藏龙在其中呢。话说在1985年，也就是第四届的香港新秀比赛上，一个能歌善舞的歌手成为了评委的宠儿，大家一致把冠军的头衔戴在了他的头上，他就是杜德伟。加拿大的求学经历让杜德伟对西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的音乐当中也融入了不少的西方音乐元素。而当年香港绝对属于一个文化沙漠，对高雅文化和外来艺术其实并不太能认同和接受，也没有多少人注意到杜德伟，所以导致杜德伟虽然名声在外，但一直处于半红不火的状态。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杜德伟带来的歌曲《钟爱一生》。 带着你美丽的爱情来打动我的心，在我青春尚未褪色前，请与我见面。带着你坚定的爱情来守住我的心，在我心尚未憔悴之前，请与我见面。用你最深情的眼睛，痴情让我清醒，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杜德伟的《钟爱一生》。跟杜德伟相比而言呢，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当中获得铜奖的这位苏永康要幸运的多了。得奖之后的苏永康立马就签约了华星唱片，在1989年推出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叫做《失眠》，但是后来的歌唱事业却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现象。1998年苏永康参演了无线电视剧集叫做《妙手仁心》，并主唱了剧集的插曲《越吻越伤心》，而这首歌曲没有想到成功的入选了当年 TVB 劲歌金曲第三季的季选，更是在这一年苏永康完成了他的香港红磡体育馆的首场演唱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听苏永康带来的《爱一个人好难》。 你说你还是喜欢孤单，其实你怕被我看穿，你怕属于我们的船飘飘荡荡靠不了岸，事到如今没有答案，我的真心为你牵绊，不管相见的夜多么难堪，简简单单的说爱是不爱，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思念的痛在我心里纠缠，

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继续来回顾一下80年代香港新秀歌唱大赛当中诞生的那些大明星。也许听到玉女这个词啊，大家就不由得会想起那位堪称第一代玉女掌门人的非常秀丽端庄典雅可爱清纯等等用什么词也没有办法形容的周慧敏了。她是很多年轻的男孩心中的梦啊，她甜蜜的笑容和动人的声音让人难以忘记，她曾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更是众多女孩争相效仿的对象。1985年，周慧敏参加的是第四届新秀歌手大赛，而成功的打进了娱乐圈。不过后来被男友陈德章推荐到香港电台担任了电台主持人，而5年之后，周慧敏为了个人事业的发展，毅然辞去了 DJ 的职务，加入了宝丽金唱片公司，成为了一名职业歌手。下面我来听这首由周慧敏和林隆璇一起合唱的歌曲《留言》。 我一直以为不会在乎他们谈论，就算是身边已经充满各种耳语， 我却看到你那美丽的脸，再多才多姿生活中渐渐苍白，渐渐苍白。 我一直以为不会在乎他们眼神，就算是身边已经充满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其实并不是每一位参加新秀歌唱比赛的选手的星途都会一帆风顺的。比方在第五届当中获得了银奖的选手许志安就是其中一位，按说获得第二名应该是个很不错的名次，那么想来也会获得唱片公司的青睐，会获得大家的一致关注，他的星途也就展开了。但是在新秀之后呢，许志安签约的是华星唱片，但是华星只为他安排了做一些餐厅酒廊的演出。那这段时期许志安曾经被醉酒的时刻粗言相对，让他一度陷入了事业的最低谷。那后来幸好得到了新秀歌唱大赛大师姐梅艳芳的赏识，合唱了一曲将冰山劈开，才最终为公众所赏识。那么在今天旅程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来自许志安的非常好听的这首歌曲，听来很温馨啊，上弦月。今天的香港新秀歌唱大赛的获奖选手以及他们的优秀作品就为您回顾到这儿了。好了，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下期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不见不散。 你搭乘的班机一起飞，飞过了华人线到另一边，那里冬天会下雪，你和谁一起过情人节？给你的新邮票没有贴，一封封叠在我抽屉里面，望着窗外的上弦月，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看它慢慢地远，慢慢缺，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愿在心里变成感谢。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却慢慢远，远了有情人赴今生约，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在我抽屉里面，望着窗外的上弦月，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看它慢慢地远，慢慢缺，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愿在心里变成感谢。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等它慢慢疲倦，慢慢远，远了有情人。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一念湖水